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我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今天2020年2月23号来到第39集的余望希尔特，我是主持人余望。啊，不晓得大家这个礼拜过得还好吗？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来自阿豹阿仁仁的《Thank You》，感谢。那同样是上一首，不是上一首啊，上一个礼拜的节目，大家还记得吗？开场也是来自阿豹的歌曲哦。那我们今天一样来听他们这首好听的歌曲。Thank you， 一起来欣赏吧。其实阿爸阿仁仁呢，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出道了，可是一直到了今年去年年底就发布了新的专辑，叫做《母亲的舌头》。那他很特别的是呢，他的歌曲、他的专辑呢，都会融合他的原住民族的语言，而且主要还是以他那一个母语来做创作的，所以我会觉得听起来非常的特别，也会让大家稍微更加的了解原住民族的一些古谣啊，一些文化特色。有你的信哎。Thank you. 那欢迎来到影音信箱的单元。那在刚刚听了大概两分钟多的一个配乐之后呢，大家有猜到我今天要讲什么电影吗？就是前阵子刚荣获奥斯卡奖的那一部电影，是来自韩国的《寄生上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呢？我自己呢，之前也是在就是去电影院看过这一部电影。一走出影院，整个心情超级沉重的。这个待会在之后的待会再跟大家慢慢分享我对于《寄生上流》的一些新的感想。那刚刚呢，在一开始听到的那一个配乐呢，它的名字叫做 Opening。那它很特别，是它的原声带里面呢，就是刚好第一首就是一个名叫 Opening 的配乐，结尾呢就是一个叫做 Ending 的一个配乐。待会呢，在这个单元的最后呢，也会放出 Ending 的这一首配乐给大家听哦。那刚刚听到的那个 opening 呢、啊，它听起来就是蛮轻快轻松的，我觉得它蛮适合当作一个在电影里面啊，可能就是拍浪景啊一些空景的素材的时候，搭配上这个音乐，就有一种可以带入让观众可以进入那个情绪的那一个画面。对，我觉得配合着那个配乐的话，会让人觉得有一个轻松的一个美好的开始。那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今天的影音信箱里面唯一会有歌词、有人在唱歌的这一首歌曲，它叫做 Soju One Glass。Soju 就是那个烧酒啦，所以这一首歌曲就叫做一瓶烧酒。那它同时也是《寄生上流》的主题曲哦，是不是没有想到它会有主题曲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一瓶烧酒 ，Soju One Glass。 现在你所听到的配乐呢，它叫做 The Belt of Fate， 就是它翻成中文的话呢，其实应该可以翻译做很多个意思，但是大多数看到的话呢，它几乎都会叫做一个照字义来翻译的话，就有点像是信仰带，信仰的腰带。对，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想法，一个概念吧，可能有点抽象，然后可能你要看过电影才有办法去了解他这句话可能要表达的意思。那我特别放这一首配乐呢，是觉得呢他听起来呢非常可以去传达出电影里面那一种剧情有点紧张啊，有点比较高亢比较高昂的地方，透过这种弦乐器还有一些管乐的搭配，就可以有一种很不知道，就是听到这个配乐就会想到电影里面各种的一些情节的画面。如果你有看过电影的人呢，不妨就跟着我一起闭着眼睛来去欣赏这首配乐，慢慢去回想一些电影的片段。现在你所听到的配乐呢，就是刚刚前面所提到的整部原声带的 ending。那它同时呢，感觉像是在做为这部电影做一个 ending， 一个结尾的感觉。那这一首配乐比较短，大概不到一分钟，我就不多说了，让大家继续欣赏这一首配乐吧。 竖起你的耳朵，摇摆你的身体。FM 88.1，让你有听不完的好音乐。世新电台。 引擎吹了起， 欢迎来到引擎吹了起的单元。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电影呢，就是前阵子刚夺下第92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国际影片奖、最佳原创剧本奖、最佳导演四项大奖的一部电影，它叫做《寄生上流》。这是一部真的我个人也蛮推推的电影哦。那待会呢，我们再继续回来介绍一些我比较有印象的台词，还有一些新的感想。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Intentions。Can't nobody throw shade on your name in these streets. Triple threat, you a boss, you a bank, you a beast. You make it easy to choose. You got a mean touch, I can't refuse. No, I can't refuse it. Picture perfect, you don't need no filter. Gorgeous, make them drop dead, you a killer. Shower you with all my attention.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Stay in the kitchen, cooking up, cut your own.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Already passed, you don't need no approval. Good everywhere, don't worry about no refusal. Second to none, you got the upper hand now. Don't need a sponsor, no, you're the brand now. You're my rock, my Colorado. Got that ring, just like Toronto. Love you now, let them out tomorrow. That's how I feel, act like you know.That you are picture perfect, you don't need no filter. Gorgeous, make them drop dead, you a killer. Shower you.首先想分享的一句台词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不是有钱又善良，而是有钱所以善良。大家觉得这一句台词有没有道理呢？你觉得是你同时有钱又善良吗？你是本来就是那一种人性本善的概念吧？因为他第二句他说的是因为有钱所以才善良吗？其实我觉得善良应该就是每一个人他真的就是人性本善，他自己心中就是会有一个善的一个善念在，并不会因为你有钱或没钱而失去了那一份想做就是人要向善的那一个心。但当然环境会迫使一个人改变，环境会让一个人变得不一样。那到底要怎样才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让自己变得太多呢？这可能都是大家要去学习的事情。这也是《寄生上流》里面男主角他们一整家子要去学习的事情。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지없이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Rip it up 한것도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렴어때 It's so boring아무래도 refresh 가시급한듯해쌓여간스트레스가배고파질만큼은폭소화고싶은날이야 Yo what are my thugs 어디야너올때병맥주랑깜짝놀게사와 클럽은 구미가 잘 안 당겨 우리 집 거실로 빨랑 왜 부인은 영영껏 차단시켜 밤새 수다 떨 시간도 모자라 누군 힘들어 죽겠고 누군 주제 괜히 싱숭생숭 I want my goose back 좀 전까지 못 차지 girl 받아 한 명 두 명씩 자리 왜들 그리 다운돼 있어 뭐가 문제야 say something 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句台词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我有钱，我也会是好人，钱就是熨斗，把衣服都烫得平整，一切都没有皱褶。那我觉得呢，他这边讲的钱呢，就是在指人，就是抱歉，他说的衣服呢，他说的衣服就是在指人的意思。如果你真的有钱的话，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你可能人生就算有犯错了，你有污点了，你用钱也可以把那些污点给清除掉，都没有任何皱褶可以出现，就是那些皱褶可以简简单单用钱就把它熨斗用掉了。那其实这一部电影大家有看过的话就会知道，或者是没有看过应该大致也了解一下，它其实是在描述社会贫富不均阶级差距的一部电影。那虽然说他用了一些黑色幽默的方式去呈现，但其实你实际去看完，你也会发现真的就是他不是这么好消化的一部电影。而且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进去影厅坐下来开始看的时候才发现，哦，他原来是一部韩国片。因为一开始看《寄生上流》的时候是没有做太多了解的，就是觉得这部片好像最近很红，那我去看一下好了。后来才发现，哇，原来是一部很有潜力的一部电影，会让人家反思很多的一部电影。前面所听到的那首音乐呢，是来自 Zico 的 Ending Song， 是一首蛮轻快的歌曲。那在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台词呢，我觉得算是蛮会直接敲进去你内心的一句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你知道什么计划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吗？就是没有计划，因为人生永远无法照着计划走，没有计划就永远不会出错。这句台词其实讲的蛮有道理的，你就像一句俗谚很常说，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你的人生随时随地都在做变化，那如果你没有提前事先好去规划这些的话，那你当然就不会觉得怎么好像你规划的事情都不照着这些行程这些规划在走，而是会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那其实这样一直不断的改变也会让人家觉得很厌倦很烦。那这一部《寄生上流》呢，其实它在整个画面上还有整个剧情的呈现，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可以让你非常明显的就体会到贫富差距的差别，尤其是在它的一些海报上面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们主角一家跟他们寄生的那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 可能服装或者是造型上面很明显的差别。那尤其是我觉得里面就是，会直接很明显的去，呈现出有钱人家对于平民阶级的一些歧视，又或者是他们不知不觉就会伤害到那一些一般的人，又或者是可能更底层的一些人，他们不知不觉中就无意中就伤害了那些人。那这部《寄生上流》呢，它的片长其实蛮长的，两个多小时哦。那其实韩国电影基本上来说几乎都会到两个多小时啊，所以其实你要看这部电影之前呢，建议你呢先去可能排一个尿啊，排泄一下，然后好好坐下来，好好的欣赏完这两个小时之内这部电影所要带给你的所有的故事，这样你才有办法好好的体会他内心所要他内容所要表达的一切的事情。那现在呢，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Billie Eilish 的 No Time To Die。欢迎来到影视面面观的单元。那今天在介绍《寄生上流》的时候呢，也有顺带介绍到它是今年获得奥斯卡奖的一部很厉害的电影。那今天影视面面观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奥斯卡奖的一些小小的历史，还有那个小金人呢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是怎么出现的。那奥斯卡奖又为什么叫做奥斯卡奖呢？那我们待会呢会跟大家解答。那在今天单元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东城卫和曾沛慈所合作的歌曲，叫做《够爱》。那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今天会播这首《够爱》，是因为前几天在忘记是在哪一间餐厅吃饭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他们背景音乐放这首歌，我就觉得哇，我整个很怀旧的感觉。相信这首歌曲也是大家的，起码是我这一辈的人的童年吧。大家都有看《终极》系列吧？好，那讲回来，奥斯卡奖，那它的英文呢叫做它其实呢叫做学院奖哦，它的英文叫做 Academy Award。那其实通称就是奥斯卡金像奖啊、奥斯卡奖之类的。那奥斯卡奖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在2013年才开始正式当作正式名称的。啊，这个呢奖项呢是每年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这个组织呢所颁发的。 那当然他的目的呢就是去鼓励啊这一年间很优秀的电影创作者还有演出者的一些奖励活动。那他就是美国电影业界呢年度最重要的活动，也是目前全世界都会非常关注的一个电影奖项之一齁。他真的是蛮有地位的，就是你只要得过奥斯卡金像奖应该就是会发展的蛮顺遂的。那奥斯卡金像奖呢它是从1929年开始设立的，那第一届呢是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的罗斯福酒店所举行的，那一直到了2002年第75届开始呢好莱坞的柯达剧院就是今天的杜比剧院就成为了颁奖典礼的永久举行地。那因为出席这个颁奖典礼呢是需要受到邀请的，它并没有像就没有发售门票啦，所以就只有被提名的人啊或者是他相关的朋友他的他的亲人才有办法进入会场参加。那所以那一个奖项呢本身就是一个电影界的身份象征，就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电影奖项哦。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真的傻》。再来呢，跟大家介绍就是奥斯卡的那一个小金人呐、啊。那他其实，在一开始呢是由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艺术总监塞德里克·吉班斯所设计的这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这一个小金人，就是一个手拿着宝剑站立在电影胶片卷轴上的一个骑士。那有一些小巧思呢，其实是在那个下面底座的那个胶片卷轴上面有五根辐条，它代表就是美国电影艺术科学学院，它当初最一开始的五个分支，分别是演员、编剧、导演、制片跟技术人员哦。那目前呢，这个雕像呢，它就是高 13.5 英寸，重 8.5 磅。那它一开始呢是由青铜镀金所制作的，那因为在二战期间啊物资匮乏， 物资匮乏，所以在战后呢才补发了这个镀金的雕像。那目前的小金人呢，就是由习替铜合金，习替铜合金所磨光之后呢，镀上了10K 的金箔，再去金磨一次，再镀上24K 的金箔，然后在最后外层涂上了发光漆而制作而成的。那到底为什么奥斯卡奖会叫奥斯卡奖呢？待会在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跟大家解答哦。提到了到底为什么会叫奥斯卡呢？其实那个时候啊，奥斯卡的这个小金人，他最早被称作学院奖雕像或者是金奖杯之类的名字，但其实更多人会常用奥斯卡这个名字来代替，来称作他。那有一个说法是，学院的首席秘书玛格丽特女士呢，她在看见这个小金人的时候，她就很惊讶地说：“哎，这也太像我的叔叔奥斯卡了吧。”那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在那个艺术科学学院的前院长 Betty Davis 他的一个自传里面，他就说他是使用了他第一任丈夫的名字去命名了奥斯卡这一个名称。那在这之后呢，学会内的人员呢、他们都就开始用奥斯卡这个名字来作为小金人的这个小昵称，然后一直到了1934年的第六届颁奖典礼之后呢，有一个好莱坞知名的专栏作家呢，就在他的文章里面第一次公开的使用了这一个名称哦。那一直到了1939年，学会就最终认可了奥斯卡这个名字，而且开始正式的使用它。所以呢，小金人后来呢就正式被称作奥斯卡啦。那当然，这个金像奖呢就被称作奥斯卡奖喽。那在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庄心妍的《走着走着就散了》。 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有多少无人能懂得不快乐，就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有些人想着想着就忘了，有些梦做着做着就醒了，才发现从前是我太天真，心虚又那么残那么残忍。 发现从前是我太天真，现实却那么残忍。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 夜来临，我要把握时间，短不多。 Tonight Tonight 有 欢迎来到引人入胜的单元。那今天呢，也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有关于《寄生上流》里面所提到的议题嘛，阶级差距啊，贫富差距，跟一些有关于钱的一些观念。那在一开始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911跟陈嘉桦 Ella 所合唱的歌曲《Like a Boom Boom》。超级配，尽管放松变得已太多，努力工作为了好生活。我的 play hard 我都这样过 ，All night long, all night long, 来来来来来，一人把它高分贝，关键的氛围我来准备。我在忙碌寻找机会，要忙里偷闲才有感觉。你说快乐就寻找贝利，干掉烦恼就做做个 ending， 在这大地脚踏上去，接地气，我们来个梦。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蹦蹦蹦蹦蹦。 找寻着一个新鲜，今夜将往事干杯，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借题发挥，根本多余的泪水能浪费让它浪费，跟他说再见，潇洒离开头也不回。快不掉的社会从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待到机会之后放到双手回去，放下忙碌工作，此刻毫无压力，给自己打气，明天生活还要继续。 我是吉库 吉百度， 这一口我却烦恼忧愁，就这耳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盲目，我的哥们都在那么问，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蹦蹦蹦蹦。 那刚刚听完这么动感的歌曲之后呢，跟大家讲一些可能稍微比较严肃一点的话题吧，就是关于贫富差距啊， 阶级差距的那一个议题。那其实我前阵子有读到一个新闻，网络新闻，他就说印度前阵子在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的时候，突然就涌进了上千的男生，就是男的，然后就冲进去翻过那个围墙，然后开始对正在进行典礼里面的那些女大学生就进行性侵啊，或者是一直不断疯狂的打他们，然后甚至是他们的警察没有任何作为，就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吧，在我们耳朵里听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是透过 D 卡去听到这件事情的，我那个时候以为它真的是假新闻，后来去查证之后才发现它是一件事实诶。那也就是知道印度它这种种姓阶级制度啊，还有就是对于女生的这一种残忍的对待跟不公平的一个对待，就是一件多么夸张的事情。这是阶级制度，阶级的差别啊，就是你的性别刻板印象，永远就是觉得男生就是比较厉害，女生是比较弱势的，男生想怎样就怎样，女生就是要配合着男生。但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观念里，其实已经慢慢的在被改变了。那至于讲到贫富差距，其实就很像现在我们所说的 M 型社会嘛， M 型社会就是两端的很高，有钱的很钱，有钱的很钱，有钱的人很有钱，然后没有钱的人就很穷，然后中间中产阶级也就是很多人这样子。那这其实就是很难改变的事实，毕竟我自己没有成家立业，所以我不太知道到底景气到底是怎样。我就只有在打工，我只知道哦，我现在赚钱很辛苦，可是我只会体会到哎，我要赚我自己的生活费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没错，但是我没有办法，现在还没有办法体会到我要养家庭啊，要养父母的那一个需要因为这个社会而影响到我的收入之类的这一个心情。那当然我比较难去理解这一个，可是其实光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发现出贫富差距的这一件事情。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讨论到的议题呢，就是有关于钱这个东西哦。俗话说得好，钱不是无所不能，但没有钱万万不能。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嘛，就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你要选择爱情还是选择面包呢？这是一个历久不衰的一个问题呀。那因为人就是群居动物嘛，我们人就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而我们所要进行的交易的那个货币就是钱啊，你没有钱你怎么去进行 这些交易，你怎么去过生活，你怎么过日子。所以大家就是对于钱的观念啊都有很不一样的观念。有些人觉得一千块可能很少，但有人很珍惜那一千块。就你像我们上大学，大学生的生活费，你一个月生活费可以领多少呢？你家里会给你多少生活费呢？有些人可能是几千块，有些人可能一万块，有些人甚至超过一万。那有些人会觉得一万块太多了吧，也太好了吧。但有些人会觉得一万块刚好而已吧，我还觉得不够花。那就是每一个人对于金钱的观念都是不一样的。那就我自己而言，因为我的生活费都是自己赚的，所以我会觉得哇，赚钱真的很辛苦。所以这边还是要告诉大家，真的在花钱的时候真的要感念一下你家里的人，就是支持你上大学，然后让你有生活费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不用这么辛苦的去外面打工去赚自己的生活费。那当然也不是说我很辛苦怎么样，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选择。那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去看待你眼前所可以花的这些金额这些钱。那下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雪宁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 在我心头想了他，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话，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你不管同样，请告诉我今后怎怎么扛，你无关痛痒。 你看过这一切的边缘，才知道你要的只是原点。其实手里叼着一支烟，那能够抽完心里的感觉。当那一天你会用力的感受这一切的季节，瞬间，你爱这世界不分昼夜，但距离明显不再像那从前。 那很快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电影呢，《寄生上流》是一部蛮厉害的韩国电影。那我觉得之前所介绍的《阳光普照》啊，其实有一点题材有点相近，就是刚好角色的组成也是跟家庭有关，我觉得蛮特别的，可以去看一下。那当然因为它也荣获了这么多大奖的殊荣，不去看一下太可惜了吧。啊，今天也分享了有关于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些由来啊，还有关于我对于贫富差距、阶级制度的，还有一关钱的一些观念。所以希望大家呢会喜欢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 G 跟刘廷佐的《你说》啊，原来是的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哦，千万要准时收听我的节目，谢谢，拜拜。 总说这世界是一直线，却从不承认心中那蜿蜒。 着冷塔舞，也不忍看弹唱你留的记号。Wait.